但带着希望。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可否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 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是969台庆五周年的日子了，那我们969呢也是特地举办了携手与共赢的五周年的庆生会，现场不仅会有围炉音乐会、主播见面会，还有战略签约仪式和生日蛋糕 party 等精彩的活动，还将会有众多的业界精英应邀出席，和我们一起见证969五年的成长。那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大家五年来对于969的大力支持。其实除了今晚精彩的庆生会，我们还有闪亮新主播大赛以及主播带你去旅行等等更多的精彩活动在期待你的参与。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点击微信公众号经典969的自定义菜单栏去了解活动详情。 春风

迎继续收听经典九六九，我是娇娇，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经典好歌曲。那今天呢也是9月6号，是我们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的日子了。其实在今天跟大家准备的惊喜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像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在期待的九六九携手于共赢五周年的庆生会，现场呢不仅会有精彩的音乐会，还有主播见面会等等精彩的活动，相信大家一定跟我一样都非常的期待这一场生日会的举办。那其实我们九六九在举办生日会的同时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在期待你的加入，比如说我们的闪亮新主播大赛，还有我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如果你想要了解关于更多的活动详情，可以关注我们的经典九六九的官方微信账号。那我们也在线上等待你的互动和参与。同时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是九六九的生日，如果你有什么祝福的话，同样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 不管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 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 白昼之后的夜晚，最远处回家的路灯